有一个很邪门的问题，就是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要怎么选，就好像说那两个人掉到水里先救谁的问题是一样的邪门。一般爱着你的人都会劝你说选个爱自己的吧，这样才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爱你才会这么说。可是殊不知人在有的时候呢就是疯狂，所以说怎么都能够让自己疯狂的人就这么走掉呢？哪怕是自己辛苦，这就是爱嘛。哪怕后来结果还是你要走，那努力过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这才是你想要追求的在爱情当中的一个过程。音乐导航，我们继续来听陈冠蒲的歌声就让你走。 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，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，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，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。就让你什么？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，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一次头，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，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。就让别说什么，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，心隐隐作痛，不想你看到我难过，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，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。跌坐在门口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，

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。360度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间一处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。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年年快乐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烛光是充满祝福的东西，所以说每每唱到烛光的歌曲啊，都会有温暖人的力量。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，每天这个时候在电波当中陪你一块儿听那些我们熟悉的旋律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《美丽的神话》，虽然说孙楠和韩红的唱功是非常的好，这之前我们也听到过，好像就是在前几天吧，是成龙和金启善的演唱，那份美感可以延续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感动。我们今天呢，在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就有请成龙和金启善。 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。 叮咚叮咚，车险学平安。叮咚叮咚，微信支付更方便。 买平安车险，选择微信支付，告别银行卡等繁琐操作，方便更安全。 详询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。 北京时间8点整。